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，第102集。一戳，摄影机运作，何修义讲出属于自己的台词：我们俩正常吗？ 当然不正常。 那个年代很难能有自我认同感。为什么？ 人妖就是人妖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 哦。于九家仰躺看着天，而后突然伸出右手，并且举过自己头顶，送到同样仰躺着沈一初的眼睛前面。沈一初愣了一下，飞快地捏住了对方伸过来的手指。于九家忽然翻过身，趴在草地上，直勾勾地盯着沈一初看，他的背上粘着野花野草，还有蒲公英的绒毛。何修一额边两缕发丝垂下，在早晨的清风当中微微摆动，让他有一种痒乎乎的感觉。沈一初感觉到了视线，也侧过身，一只胳膊撑在地上，抬头回望于九家的眼神。二人目光交缠，于九家的眼神里仿佛夹杂了柔软却强韧的麻丝，坚定不移。何修义的表演不费吹灰之力，即使是最难被取悦的导演和观众也无法挑剔出什么来。至于左然，左导，您的眼神太坚定了，您看看吧，大概不成。左然过去看了一眼，点头指挥众人 重来。 这是个长镜头，左影帝难得失误，只有从头拍。一连几次，左然才终于抓住了感觉。在对视时，何修一觉得左然的瞳孔好像一盆清水，里面流动着的光彩如同月亮倒影，有人稍微在水盆里搅一下，月亮就会碎掉。又好像是一只蝴蝶，长长的眼睫如同蝴蝶翅膀，漫不经心地碰着，仿佛只要被人惊扰，他便会飞开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太能说明问题的一段了。沈一初、于九家无疑互相喜欢，也有温存的渴望，可于九家自我认同强于对方，对不正常提出质疑，而沈一初自我憎恶随波逐流。于九家更坚定，沈一初较懦弱，在激烈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选择妥协，这为二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在何秀义心中，左然这个长镜头的安排十分神奇，过去他经历的许多导演都让对话中的演员一直盯着对方，可何秀义此时猛然发现，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关系很亲密的二人在交谈时很少会有眼神交流，他们各做各的，或者吃饭，或者喝水，或者开车，或者走路。左然注意到了这点，只将直接对视用在刀刃上面，营造最为震撼的效果。左然似乎很有天分。既然左然喜欢为自己和爱人写故事、讲故事，那有这种天分实在是不能再好。左然以前没当导演，也许只是因为不愿独自成为主角。又见于美丽中，60年代占了很大比重。在与沈一初确定关系之后，于美丽幸福地陷入到了爱情。她将树枝另一头给恋人，以为牵手。她隔着河，对对方做出拥抱的动作。她将戴过的口罩当礼物，以为接吻。就连参加初中同学聚会时，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菜，或者某个调皮孩子丢到脚下来的雪团炸开并将二人鞋子弄湿，于九家都理解为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每次于九家在邮局给沈一初寄信，都会微闭双眼，紧张地将舌尖伸出，用艳红的舌头如湿信封封口处的干胶，那种酥酥麻麻的味道可以给他一种隐秘快感。从这些表现里就能看出来，于九家是不甘心于见不得光的低价恋情的，他的性格很疯。 拍摄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剧组众人渐渐进入状况，收工时间也从天天十点以后提前到八点左右。不过别人休息时间变多，左然却没有。晚上回到酒店之后，他还要继续准备第二天的拍摄，最后一遍检查剧本和分镜头脚本，思考灯光摄影剪辑方面的问题，还有拿着跳棋演练走位，确保现场不会出现错误。左然以为何修一累又在节食，因此体力恢复不好需要休息，在性事上十分克制，晚上通常不做最多一次。他总觉得睡醒又要拍一整天，强度很高，没有很好的状态是坚持不下来的。何修也不知道左然这个心思，以为对方太忙，也只好忍忍忍。可是他真的许久没尽兴了，很奇怪，当了30年来魔法师也没怎么样，可一旦尝过了甜头，他就再也戒不掉了。终于有天，在拍摄完一场沈一初与酒家的吻戏过后，何修义的欲望难以疏解，于是便到左然房间里洗了个热水澡，松松垮垮地穿了一件浴袍。走回套间客厅，却是发现左然又在摆弄跳棋。左然。 嗯？ 何修义坐在左然旁边的沙发上，貌似漫不经心地问，在演练明天的走位？ 对。 何修义也望向跳棋。左然喜欢艺术，喜欢美的东西，跳棋十分漂亮，是用玛瑙做的，一个一个晶莹剔透，红色和白色的是天然玛瑙，绿色、黑色、黄色、蓝色则为浅色加工制成，一个一个条纹清晰，很有光泽。跳棋的形状十分规范，上面是个圆球，下面是个圆锥，圆锥里边中空。左然沉吟着，将红色跳棋移动了好几步，玛瑙跳棋落在木头上面，很清脆的声响。何修已知道，红色跳棋代表自己，在左然的安排当中，黑色跳棋代表他本人，黄色的是剧中的我，蓝色的是我的男朋友，剩下两色随机，根据需要调整。偶尔遇到多人大场，左然也会用国际象棋排演，那个时候王是何修义，后是他自己。左然一直摆弄跳棋，何修义却欲火难耐，沉默地看了好一会儿。何修义突然间抓起代表自己的红色跳棋踢到半空，找到代表左然的黑色跳棋，让手里的东西轻轻地落在目标上面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红色跳棋落在了黑色跳棋的头顶。因为玛瑙跳棋下部圆锥，内部中空，一个跳棋套另一个跳棋非常简单。何修一转过头，咬唇盯着左然眼睛，右手却是拿着那个红色跳棋，动作十分缓慢，让他骑在黑色跳棋头部上下顿了几下，每次接触黑色跳棋头部都能碰到红色跳棋最内侧的地方，还会发出啪的一声。啪了5次，何修义停手了。左然眼尾扫向了跳棋。有这走位没有？ 明天没有，不过现在可以。 说完，左然将何修义抱起走进套房卧室，扔到其中一张床上，撩起对方浴袍凑过头去，完美地实现了刚才跳棋演示出的走位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